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苦恨呐，尘缘里呼， you 在长生殿里与龙堂对牛女把身迎将游水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斩娥。 来分别。